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驼，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大家在10月1号休假的第一天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就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哪爽就去哪儿， 旅行五间道， 这几个令子都好使啊。 是的是的，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行的是来自于 一村旅游的，怎么说呢， 创始人。 他是创始人，然后呢，但是为了低调呢，就是资深的旅游达人。 是的，嘉瑞，欢迎。 欢迎嘉瑞。 大家好。 瑞瑞 好。 瑞瑞啊，其实是认识6年的朋友的。 对 啊，这6年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他依然非常非常的健谈和乐观。 是的， 阳光， 非常热爱户外。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呢，首先是来自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地儿哈，延庆。开车也不算很远哈。 对， 这次推荐的延庆哪个地方？大概是 玉渡山。 玉渡山。 玉渡山， 听上去不是陌生的地方。 对 对吧，为什么会选择玉渡山呢？这次啊， 首先那个到了长假以后呢，大家肯定要选择一个人少景美的地方。 没错。 那个这个景区足够，体量足够大。相对来说去的人并不像电视里吧，就这儿人很多了，人挤人了那种。这个地方是占优势的。 那玉渡山这个景区嘛，应该算是哈。 对，景区。 它这个地方大概的一些特色和我们去玩的话，有些哪些点可以去触及一下呢？ 它现在新开了一个。最近啊，最近一两个月新安了一个叫喊泉。 喊泉。 对。 等会儿。 是怎么个喊法呢？ 以我这个人生经历，来了一位人哈，那个一二三都过去了啊。很多朋友说一些吼叫喊泉。泉是泉水叮咚的水，不是泉吧？ 泉水叮咚的泉， 泉水叮咚的泉啊。 啊，是 泉水叮咚的泉，喊泉。你看，在水一方，来了这个感觉 啊，来了， 豆豆站在水的那一盘，我站在水的这一盘，豆豆发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你可以随意的喊。 周驼， 怎么的？ 不要在源头洗衣服。 哦，好的。 刘三姐， 对， 我怎么还又添了个洗衣的公众？ 有洗衣粉飘下来了。 这不是洗衣机吗？是这个意思吗，嘉瑞？ 他是这样啊，他是安了一个 白喊了， 白喊了，也是要喊，必须用 这个吸彩服， 通过喊才能产生效果。就是安了一个喷泉， 喷泉 啊，然后。这个是在忘忧湖 声控的是吗？ 对，忘忧湖声控喷泉。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给两个麦克， 谁声大水水呲的越高， 声音恒定哦，它的水就喷出来了。 这个准子练过新月呀、啊，嗯啊，这个练过吹蜡烛，就是练肺活量的。嗯，越恒定持久，那个温泉越稳定，水珠越多，对不对？ 没错， 哇，这个好玩好玩 啊，这个是挺好玩的， 可以举办一些比赛挑战之类的。 把楚楚安这儿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有娱乐性的活动。 对， 你比如说团建啊，嗯，比如说一个声乐培训班啊，嗯，哎，老师可以站在那边去喊喊啊，喷一喷，那感觉挺舒服的。 的 嗯、这个是大人孩子都可以玩的项目吗？ 都可以。哦， 排队吗？得排队， 肯定得排队。 左右各一个话筒。 它是在中间有一个话筒，然后左边有一个话筒。 哦，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真的是根据音量和持久性决定喷泉的高度吗？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 哇，这个还挺科学的。 音量和持久性，这还蛮科学的。 很科学的。 哎，那是有考验说，哎，这个人技术怎么样？唱的好不好听？喊的好不好听？ 啊。没有， 没有， 就是只给的， 只给， 对吧？ 就你说什么喊什么内容都无所谓。 对， 老铁们，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是的，来吧。 感觉，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场合，嗯、是在喊泉了哈。嗯，那个大声音啊，音响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附近的朋友、居民？他们会没有有意见的，会吗？ 因为他在景区里面嘛。 哦，景区。 所以刚到停车场的时候， 怎么回事？打110怎么了？ 我以为来了防 对 119来了， 怎么回事？ 对啊， 我说什么情况？ 会有 怎么防爆了？ 对对对 啊，就这种、有这种感觉。 有吧？ 走近以后发现其实没事儿，但是你到草地上的话。嗯、声音也没有那么大 啊，对对对，可以稀释的啊、嗯， 对对对，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喊泉的活动哈，嗯，可以发发泄什么的，挺好玩的、嗯，这是一个体验的项目。还有呢，在这边可以感受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能够、特别适合家庭出游 哦，孩子、 家庭、 亲子， 对、哦、 对， 能够带着帐篷在草甸里露营， 啊、哦，就是还有露营的环节， 可以露营，而且它这个景区是可以带宠物的。 哎呦， 太好了！ 我天哪，狗狗 带着小狗狗，嗯啊，还是小狗狗， 大小狗们， 对，大小狗们，嗯， 真的是可以带宠物进景区。而你刚刚提到的白天露营，那就是意味着晚上会观营嘛，就会离开这里了， 哦，景区就关闭了嘛。 是的，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到春游的时候，小时候郊游，春天的时候哈，那时候没有帐篷，只有那种郊游的团队。几个班级拿个饭盒，拿个塑料袋，里边有什么妈妈带的榨菜呀、煮鸡蛋呐、小甜饼啊， 炒的菜， 对对对，我觉得，那你想想露营的话，就有这种感觉，可以把那些放在营地里打开。 哎呀，真是好久没有找到小时候这种野营的， 放放风筝也行吧， 感觉了， 对吧？虽然是秋天，也可以放风筝，对不对？反正是欢乐喜庆的十一黄金周呢，大家可以去延庆玩。其实延庆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各种的水，有农家乐，还有很多的主题性的住宿，其实那次我们嘉瑞来说过延庆的一个地方，对吧？比如说围炉夜话也可以实现， 也可以。 难得清静一番。 其实延庆，因为我一直想去海坨山嘛，后来我也是问嘉瑞才知道，海坨山也是在延庆。 海坨山， 对 对。 海坨山是个什么样的？ 玉渡山是在海坨山脚下，它一个山脉嘛。 哦。 但是道道说的那个海坨山叫海坨山谷 啊，海坨山谷 新开发出成一个集住宿休闲。包括比如说露营啊， 那我可以上到山顶吗？它是不是山顶有一个观景的那个平台来着？ 你它有一个山顶的非常高的咖啡屋，你可以上去。 哦、哎呦，哎呦， 我要上去。 山顶咖啡屋、 那个、可以坐缆车上去， 要爬上去。 好、哦，但是爬， 没有很高了 啊，那 6000厘米。 对。 我这杯咖啡还是别喝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在山上一个咖啡馆里喝杯咖啡，也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闲适， 可以， 挺好的，对吧？延庆也可以吃当地的美食哈，反正大家可以选择自由出行的时间， 对， 带上你的宠物，带上你的家人，一起来一个 VR Family 的旅行啊。 是， 其实说到再远一点，其实我们今天家人准备了两个地方，稍显远了一点，但是也是可以到达，比如说下一个目的地推荐。一说到河北省。那相当人很多的熟悉，比如说秦皇岛啊、南亚 呀、 北戴河、南戴河等等这些地方。今天我们看到提纲里写的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听说，河北这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那叫 易水湖。 你听听，我都没 易水湖， 以为沂蒙山呢。 对呀，易水湖是哪儿呢？ 易水湖。 对，而且易水湖 风萧萧寒易水湖，是不是有这么一句？ 对， 有没有 易水寒那个 水寒， 对， 那个风萧萧萧， 易水寒， 对 对对， 就有点那个意境， 对哦， 对， 比较萧瑟， 对，比较。那比如说河北这个时候去的话，到那个地方怎么到？它属于南戴河、北戴河还是属于是？ 它是属于在涞源。 涞源， 对， 哦，河北涞源， 对， 涞河县 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哦，不一个方向， 对，往房山再往河北， 哦， 那个方向， 河北其实还挺大， 挺大，挺大， 嗯，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地方呢？肯定有原因吧？ 就北方人嘛，北方人的话，基本上就啊，行，因为缺水， 嗯， 水 更亲水，对吧？这个景区如果有水的话，肯定是景区就活了， 嗯， 玉露山是有水的， 嗯， 这个易水湖也是有水， 哦， 但是必须通过进了景区以后，必须通过一个快艇或者是一个轮渡， 嚯， 坐到这个岛上去，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 对，然后那个环岛，就环它这个山， 嗯， 环山徒步啊，拍景色也不是很高， 哦， 很舒服。然后转一圈下来，再坐这个船，再回到码头 啊，有那种上岛的感觉， 对， 对吧？ 对， 有一种转机的感觉，是吧？ 哇， 对对对， 转机的感觉好洋气。 你说那个快艇还是轮船呢？就是都有吗？还是 它是有两种，一种快艇，一种是有可能会赶到是那种几十人的船， 大一点， 小 大 一点船， 哦，快艇就是人少，速度快， 对， 意思吧？收费是一个标准吗？ 快艇是一个标准， 但 是就是看你当时赶的了。 哦， 但如果游客多的 话，都是随机的， 对，游客多它肯定是大船了， 对， 方便，但大船开得也很慢， 哦， 也能看景，它那个相当于你从一个码头往前走。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会发现一座山突然出现了， 嗯， 有点像桂林一样， 哦， 所以它叫小桂林， 小桂林， 非非常像，非常像， 是吗？ 两岸 猿声 啼不住， 轻舟 啊，不猿声啼不住吗？ 万重山，对不对？像漓江很漂亮啊， 对对， 就是会想到很多关于漓江的描述，它那人民币20块钱的映衬。我觉得这个湖光山色啊，有山有水啊， 对，桂林我也是感受过的，这种那种闲适不一样，青山绿水真的是满眼都是葱葱翠翠的颜色。 记得很多分享过的朋友说，那个做那个竹筏的时候，真的是划竹筏， 对， 就是那个带着斗笠的那个划船的主人，然后有时候会唱点歌，哼个调子，然后就一叶扁舟，两人坐在上面。 对， 竹筏下面就是水，但是也不会沾到你，很神奇， 而且你要是 很稳定。 它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溶洞啊， 啊，溶洞， 对，溶洞，你可以滑过去。然后呢，有一些小的瀑布，你靠近瀑布的时候，哇，那个、 你是去过的，是不是？ 对，我是去过的。 什么时候去的呀、啊？ 我是去过桂林。 哦，桂林嘛， 对， 对 对啊， 这个地方也属于景区、度假区，是统一收门票的那种，是吗？还是 对, 对，收门票， 收门票。那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想住的话，是住在周边还是住在？ 你可以住在易县县城里 面。哦，县城。 对对对， 易县县， 它离县城很近很近。 易县县城是个什么风貌？河北省易县县城 就是一个小县城嘛。 小县城， 对，普通的小县城， 普通的四五线小县城是吗？ 对， 很朴实，节奏很慢。 对，节奏比较慢。 啊，你们晚上有没有在这个县城待过？感觉过？ 对，待过。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大概可能不过也不是说到9点多钟就黑灯了，像农家院那种啊。 是是。 也有一些行人呐、夜宵啊，都有。 是，那比如说吃夜宵，有名的街道或者什么小吃摊有吗？ 它就一共就2条街。 啊，是那么点儿、啊。 就很小。 两条街的小县城。 就是主街2条街，实际上就是很小。 我的天，原来是这种风格的哈。 对。 那这个也是，就是改变了我们对河北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嘛，对不对？ 嗯。 那这块的话，饮食结构的是河北省都有什么？就这块有什么当特色小吃？ 它里边有豆腐啊。 啊，豆腐宴。 对。 啊。 它也不叫豆腐宴席了，它就是它的豆腐比较有名。 豆腐比较有名。 对，河北的面食啊，其实跟山西也很接近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河北菜就是鲁菜吧，鲁菜和山西菜的结合吧， 对， 大概这种 份儿很多，颜色很重那种的啊， 而且都比较实惠， 对对对，也好吃， 价格也便宜。 是，想想这个地方肯定县城那么大，肯定是物价也很亲切， 是的， 人没那么多，肯定对吧？ 对， 难得清静，来到这儿呢，可以喊喊山，喊喊湖，对不对？爬爬山，徒徒步，然后跟家人一起开展一个什么湖边的露营的 family 哈，营地里边体会一下春游的感觉，秋游的感觉。 或者你就是静静的，就是也不用说安排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静静的一家人在一起，或者跟朋友休闲的游山玩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对，从易水湖出来以后，大概开车也就是10分钟或十几分钟的样子。 样的，它有一个叫太行水镇。 太行水镇， 对，这个太行水镇是什么风貌呢？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风貌，它一共有两到三条小的街，这街道全部都是卖小吃的。 哦，小吃汇集街。 对，小吃汇集街， 太棒。 然后到了节假日，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民俗表演。 哦， 比如说大碗茶呀， 好接地气儿啊，这个 对，很接地气，就是乡村风貌嘛。 秋天小年会、小庙会很好玩。 对，然后到那儿你什么保定的、河北的那个牛肉罩饼。 驴肉火烧得有吧？ 对，然后驴肉火烧， 哎呀， 就是各地的小吃全部都有，啊、 那个， 非常好。 我问一下 啊，你问，你又感兴趣了，我知道。 我也是在北京地区驴肉火烧消费的主群体。啊， 是吗？你不是煎饼果子的主群体吗？ 我吃过不少的驴肉火烧。 你吃的都是马肉吧？ 但是我就有个感觉，因为有好多那个老伙伴们就说呀，说坨坨叫坨坨，很亲切 了， 很亲切 啊， 很亲切了。然后说你那个到底真的是吃的驴肉火烧吗？你得去河北吃。当时我也没这个时间去开拓嘛。 对。 那么就有时间，如果真去的话，在那边吃的这个河北的。真是驴肉火烧， 那是肯定。 他那个是烧饼是圆的还是长的？到底是？ 对， 想问。 啊，你想问 啊？那个你是见过 长的？ 长的， 长的。 那我还吃过长的那个饼。 我也吃过长的。 那那个肉，到你刚说马肉，我也就有点怀疑，到底是驴肉还是马肉？那什么味儿？到底 在河北大部分都是 驴肉吧？ 但如果你到了保定啊，如果到保定期间，那当然更 纯正宗一点。 这儿离保定也不是很远， 对吧？ 保定的驴肉火烧是最纯正的，是吗？ 哦， 就是其实我们觉得驴肉火烧也很多，就是打工的朋友也经常吃哈，确实很有味道，而且也不贵。 你知道那次 我在 饿的不行的时候吃了两个驴肉火烧， 怎么样？ 哎呦我的天哪，简直了！我从来没觉得驴肉火烧那么好吃 啊！还有一个问题 啊，你问 啊，那个不吃下胃了啊？ 啊，还不吃下胃？ 那边那个驴肉是剁碎了的，还是一片一片的？ 剁碎的 哦，也是剁碎的，那还就是一个做法的。 哎，那我突然间觉得我吃那个还挺正宗的， 是吧？ 嗯， 里面可以加辣椒， 对， 加香菜， 是的， 啊，来点花生米，来点驴杂汤， 哎呀， 豆腐丝， 太爽了， 嗯。 都是标配啊， 对，都是标配。 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对驴肉火烧特别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去河北不要放弃吃驴肉火烧的这个好机会。 对， 到最正宗那家店吃一顿当地正宗的驴火， 是的， 那感觉很幸福。 吃上面保证了让你有幸福感之外呢，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可以玩的。 是的，住宿呢，在这边的，比如小县城，住在小县城的话，体会是什么样的？它是有酒店啊、宾馆的，还招待所。 比如说那个像你说招待所啊， 招待所、 快捷呀， 啊，快捷 有一个四星级的。他是当地的住， 当地四星， 哦，懂 了。但其实也还可以了， 还行 了，那基本上就这些住宿。 是的，价格肯定很亲切啊。 对，我在想，他这个小县城，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嘛，那这县城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是吗？ 县城本身没有， 没有， 就是住宿的地方， 就是周围。 对，对，他开发的，他有一条古街开发，但我觉得那人造的比较多。 哦。 但是这个太阳水镇呢，相对来说，它虽然是 也是 人造，但是它乡土气息非常浓郁， 非常的明确，风格也非 常 的鲜明， 并且真的吃的很多， 哎、 可能你人均三四十，你都已经吃不动了，因为 吃很多样， 对，吃很多样。 太爽了， 就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小吃一条街是一个类型的。 嗯， 完你说三条连在一块儿啊，三条街是什么意思？ 它是两条主街，还有转过来，就是一个小镇子。 小镇子， 对，两条主街主要是卖吃的，然后它还有后面那条街还有一个农耕体验，就是挂了一些爬犁啊，挂一些什么呀，可以让小朋友过去看一看。对，农民伯伯怎么种地的？ 可以教他们珍惜粮食，不要浪费。 辛苦是。 对对对，还可以叫娱乐哈。这个档期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目的。很多，不单单是延庆啊，怀柔、密云随便去， 很多啊， 对不对？甚至是再远一点，是吧？像那个北京郊区还有好多地方呢， 还有 房山，你也可以再去玩玩。 对，哪怕你出了北京郊区，也还可以，也不远。 而且这个时候啊，就是十月份，大家真的可以泡泡温泉，我觉得很舒服。 对 吧？温泉在北京有好多可以推荐的地方。 哎，我在想刚才说的玉都山是不是有温泉？ 玉都山没有， 没有。 玉都山脚下就是，它是属于张山营镇嘛。张山营再往那个就是要，延庆唯一的目前唯一的五星级酒店。辉煌假日旁边是有汤泉的。 哦，汤泉 在那附近。如果你住在那附近的话，也可以泡那个汤泉。 是。 其实这会儿泡的话是很舒服的，没有那么冷， 也没有那么对。 对，解乏。 是的，是的。 对，而且便宜。 啊，对。 不是旺季，便宜。 哦。 人相对少。 是， 对吧？ 温泉真的是缓乏，然后缓解疲乏嘛。 嗯， 而且那个不要泡的时间太长，选择您适宜的温度，对吧？ 千万别说在这个泡着泡着睡着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刚才了解到，可以泡温泉，而且泡温泉现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纯泡温泉，第二种是可以在那个度假酒店里边泡温泉边住宿。一条龙的服务，对不对？ 温泉酒店 是的，是的。嘉瑞那边那个，比如说刚才说那个体会的这个地方，在延庆啊，在那边有没有这种度假村式的？就是我在住在里边，也可以泡温泉，也可以住在里面。 还是昌平比较多 啊，还是 昌平比较多。 对，大家也可以去昌平嘛。 对，反正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的特色嘛， 是吧？那个，比如说从这儿开车到河北，你那个地方大概多长时间？有没有 3个小时？ 三个小时不堵车的话， 对 啊。那延庆那边的那个。 玉渡山 堵 车的话不到，咱们这样两个小时 完全可以去轻松的实现哈。大家现在11点，现在在12点左右了，快哈。大家现在出发一定来得及，没问题啊。 可以，你还可以在那住一宿。 是的，是的。像酒店这样的预定的话，现去订也行，对吧？ 建议还是 提 早订， 对，提前订。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订。如果你要确定在那住的话，先把这个住处搞定了之后，你再决定去。 对， 是的，是的。刚刚呢，推荐的是延庆和河北。算是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 嗯， 接下来推荐的是内蒙啊，内蒙到底我们的瑞瑞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惊艳的带队的经历哈。 那必须的， 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感受。大家一定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的马上回来。 好的。 Should I carry for you? Found somebody new, and you look like you're in love. And why should I care if she looks a lot like me? And she's all you ever dreamed of.To keep you around. And why should I care if she looks a lot like me? And she's all you ever dreamed of. I didn't care enough to keep you around. So tell me, why should I care now? I couldn't promise

勇抗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颂唱千年运河谣，勇抗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 一般。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忆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呢选择在家里出来，也跟瑞有关。嘉瑞，欢迎。 欢迎嘉瑞。 大家好。 对，嘉瑞呢是出生旅行的创始人啊。 对，一村。 嘉瑞是一村旅行的创始人，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上半段推荐了河北和延庆两个地方。接下来推荐一个地方是哪里呢？大概给我们透露一下。 刚才说的地方都比较近。 是。 再说一个远一点的。 远一点的。 去内蒙。 内蒙。 内蒙。 对。 内蒙多远？驾车自驾的 话，内蒙要开车，最近的也得6-7个小时吧？ 多长时间？ 五六个小时吧。 五六个小时，那还行哎。 就是可以走一个内蒙的环线。 哦，怎么个走法呢？ 就是先去赤峰嘛。 先赤峰。 经过赤峰的时候，可以先去承德玩一下。 哦。 就如果有时间的话啊，赤峰还是很多地方。赤峰属于赤峰下面的科尔克腾旗，有些地方是值得去玩的。 哦，道道也去过赤峰。 我去过，对， 是几月份去的来着？9月份去的来着？ 我是6月份去过，10月份也去过。 哎，正好10月份冷不冷？说实话。 10月份，说实话有点冷， 有点冷， 有点冷了。 你最好还是穿薄羽绒服。 对，薄羽绒服，对。 OK，OK， 开车先到赤峰，然后赤峰的距离6小时应该到了，开车差不多 够了， 是吧？在赤峰的玩法、打开方式是什么？推荐的方式？ 去赤峰的话，其实你驾一天车已经很累了，休息一下，到那边吃，随便大众点评拿的，找一个排名比较高的，吃点羊肉。其实到内蒙羊肉都是不错的，因为它不可能产假羊，或者是说掺的不好，因为成本很高，造假的，对吧？所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去文化广场转一转。 文化广场， 对，它那个红山文化广场 啊， 因为它是红山文化嘛， 是 发祥地嘛。然后呢，第二天可以精神饱满的再去出发，再去比如说大理湖啊，或者是那个玉龙沙湖啊，或者大青山呢，这都是可以， 都是很美的。 对， 去过吗？ 都去过， 都去过了。 对，大理湖的日落，大青山就是真的是你上到最高处，就可以赶上什么一天四景，到山顶有可能下雪。上次我就赶上下雪， 10月份， 哗哗的那大雪片子。 对呀， 真的 啊，还挺有意思。10月份下雪， 对， 你刚才说那几个景点离的是很近还是比较远？ 开车 方式， 开车2个多小时吧，相距来说的话， 就是这几个地方串在一块2个小时吗？还是 没有，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到 A 到 B 哦，2个小时，还是自驾比较 方便。内蒙古还是太大了， 是的， 对 啊。那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羊肉啊，道道有没有吃过在赤峰吃过那种羊肉？是什么 有 什么方式烹饪？是水煮啊，还是羊肉串？ 在内蒙是吃过一次火锅， 火锅 他们那个火锅是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它都是切片圆片的羊肉。 哇，一片一片巨厚，但是特别特别好吃。 哎呦， 除了料调的有点咸之外，没什么别的毛病， 是吧？ 特别好，嗯， 料也挺重要 啊，料挺重要的。 你肉肯定 掌握不好，嗯， 肉肯定很好的， 嗯， 去过的朋友都说没觉得白水煮羊肉是那么的好吃，撒点盐、 哦、 又觉得特别香。有一次与朋友聚会，他们就弄的内蒙的羊， 嗯、 然后煮羊排， 就是水煮吗？ 水煮羊排。然后那厨师也是非常厉害，那汤里加了很多的香料味道哈，然后也是有一点提味、 哦、 然后就加一点点盐、 哦、 我们就生生从锅里捞出来放在盘里，一口下去又香又嫩无膻味、 哎、 我觉得特神奇。 嗯， 主要是你这个膻味怎么去的、哦、这羊肉没膻味 啊、哦、你不用去、哦、 真的我觉得特别羡慕。 可能不一样的羊， 对，不一样 羊 吃的草啊、 嗯、 那个羊的品类也不一样、嗯、 那时候就是就是内蒙当地的朋友就说，他说我们这儿的羊确实就是天生没有膻味、 嗯、 不用说特意的去膻去腥。 嗯， 嗯， 对，所以说内蒙的羊肉还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嗯、其实到了内蒙这个地方还是有草原情节的哈、 嗯、 很多这个比如说当地的人会用一种礼赞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嗯， 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去到那个赤峰那边、 嗯、 有没有这种文化，就是让我们了解、 啊、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对、 啊、 到赤峰市里还好、 嗯、 当然它也有个别的地儿吃全羊的，或者是、 哦、 因为蒙族最早的它是有一个最著名的叫战马宴嘛。 战马宴 对， 这还是 什么 炸马宴、 哦、 对，就是给你唱歌啊、 哦、 给你怎么怎么样啊、 哦、 全羊宴呀、啊、是什么一个仪式、 哦、 是在西蒙那边比较多一些、 嗯嗯、 但是赤峰那边它也是内蒙一个非常重要科克能旗嘛、 嗯 蒙族人也比较多、 嗯、 那么这边呢就是属于是你到一些专门吃蒙餐的馆子或者怎么样，它是有这种你可以有全羊的，它特别它是会有一些那个仪式的。 嗯 嗯， 嗯，就是比如说酒令啊歌舞啊会在室内去完成， 会给大家表演， 吧 对吧？ 对吧？ 对，就是你在去打里湖的路上，它是经过那个草原的啊、 嗯、 啊，就是达达县嘛，最美。 嗯 啊，达达县，然后包括你在京棚住什么的，那这些地方的话，它有些地方是有这种民俗的 啊、 嗯、 啊，反正是歌舞， 对， 然后载歌载舞邀请你喝酒， 对， 对， 晚上还有可能住，就是去到那个蒙古包， 对， 然后给你敬酒， 我觉得这 歌舞什么的，哎，那个真的是其乐融融， 对呀、啊， 除了没有篝火其实也是。可以有的，对吧？ 可以点吗？ 尽量不要点，风比较大 啊。反正在草原上面，火是会比较敏感。 啊、 对， 反正在室内感觉挺好的。 室内感觉超好。 反正就是，给我感觉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季节去的话， 啊，十月份。 对，十月份这个季节去的话，天气会多变。比如说，像道道说到大青山顶，然后下雪。因为它底下是那种层林尽染的那种黄叶、 哦、 红叶，非常漂亮。 嗯 嗯。 然后你坐缆车上以后，又爬到那个，它那是几世纪冰川留下来的遗址。 多高啊！就下雪， 很高，海拔也就是海拔比较高。它是一个 海拔，我还真不知道。 海 拔 没有特别高、 哦， 没有说是达到一定高度。 五六千那种肯定没有， 对，肯定 没有。 但是它是有一个那种感觉，跟一个季节的变化非常明显。 哦。 它还是海拔超出了那个，就是每升高一千米降六度嘛。 对 对 对，你就想吧，它那个山顶肯定是超过一千了吗？ 对，然后它的那种风啊、 哦、 包括它那个冰川的遗址啊，要过去是冰川的遗址、 啊、冰川遗址、 对、 哦、 就是很那个石头长得比较怪、 嗯、 啊，还是挺美的 嶙峋、 嗯、 是吧？ 那个大青山我记得也有徒步的路线， 对， 能爬上去， 可以爬上去， 对、 哦、 我记得当时可以、 嗯、 我从那个山上坐缆车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一路缆车它要是走单程就得20多分钟， 哦，那还 挺 长 的， 挺 长 的。 嗯， 然后我就看山脚下有人沿着那个路往上走或者往下走， 哎呦， 我说太佩服了，简直。 嗯， 上下都可以缆车。 对，其实都可以缆车。 嗯、 啊，有没有爬过，嘉瑞？就比如真的是不坐缆车爬这个山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爬到顶、 嗯？那还挺远的， 是吧？ 得一个小时吧。 哦， 嗯、 一个小时、 嗯。而且你爬上去之后真的累死了， 所以 累完了。 对对对，就是结合自己的体力， 嗯、 对吧？ 所以如果去的话，还是坐缆车比较好，因为坐缆车在下面能看到景。 嗯， 对。 这个缆车倒是坐是吧？ 哦，坐。 那缆车是全包的还是空的还是什么样的那种 缆车？ 全包，啊、全包的，有玻璃那种的。 是的。 那还挺好的， 对， 不会很冷哈。 对，而且你随着这个缆车升高，你再往下看，真的挺高的，还挺吓人。 是的， 嗯、 深山深涧、 嗯， 对吧？ 嗯， 这是一个行程。 嗯， 其实还会去内蒙去玩什么？就 是 很深入嘛，就刚刚经过一个地方， 对 不对？ 围绕赤峰的科尔克腾旗嘛，咱们先说这个、 嗯、 科尔克腾旗、 嗯嗯， 它有很多景区，因为赤峰很大，科尔克腾旗也包括乌兰布统，也属于科尔克腾旗的一个范围之内。 嗯， 十一的后几天可能叶子都掉差不多了，所以十一前几天去乌兰布统比较好。 哦， 后几天呢就可以往这边走。为什么呢？这它不怕那个叶子掉，它是湖，就是达里湖观鸟。 哦，对吧？然后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说它的那种沙漠的感觉，它是沙湖嘛，玉龙沙湖， 嗯， 多少亿万年前它是什么样子？大海可能是，或者是一个什么， 嗯， 然后现在变成了沙子， 嗯， 它是沙状，然后呢，它还有一些也有一些怪石，所以看到是另外的一种东西，相当于你到这个地方。你还能看到沙漠的感觉， 还有穿越呢， 嗯， 可以走吗？ 可以走，你在沙子走， 哦， 然后还可以骑骆驼， 哦， 啊，还可以玩一些沙地越野， 啊， 就是比较有意思。 对， 骑骆驼，没骑过骆驼呢。这骆驼的感觉，这是您骑过吗，小瑞？ 嗯，骑过。 什么感觉？双峰、单峰啊，那边就是。 一般都是双峰。 双峰骆驼坐在中间那种的。 对。 这个骆驼 坐的比较稳。 对，它很高嘛， 嗯， 它是先把前蹄跪下， 嗯， 你爬上去，对不对？ 嗯， 它颠嘛，就比骑马，马不是跑起来很颠嘛？那骆驼它是一直啪嗒啪嗒，还是？会有一个小小加速， 走得特别慢 啊，慢的。 对，骆驼本身就是属于走得比较慢。 哦， 骑骆驼我觉得还挺爽的，因为骆驼高。 对 对，不是很颠哈， 就感觉坐在上面晃晃悠悠，挺有意思 啊。 而且一般骑骆驼的人，他是骆驼是成比马还要成群， 嗯， 他是拿一根绳儿，对吧？他把串下来， 驼队， 驼队， 驼队， 就是按着这个节奏走。 凯文， 嗯， 迈。他跟 是一号流水线，二号流水线， 对吧？是用 对，然后 跟着， 所以大家都上了以后，大家都会在这一个驼队上一块走， 试想一下。 我觉得骑骆驼还是挺爽的。 道道、周驼、 嗯、 准子、嘉瑞，一人扎一头巾，戴着墨镜， 嗯、 在这个骆驼上这么溜达，那就只是单纯的行走。没有在路上有一些比如说讲述的过程有吗？ 那没有 啊、哦，没有。 你还想要讲述什么？跟骆驼互动一下。 只是就是沿着这个沙漠、 啊、 溜达溜达就完了。 对对 对, 对。 哦，可以骑骆驼。 嗯、 刚才说除了骑骆驼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沙地的摩托车呀。嗯 沙地摩托车自己开还是坐在后边感受？ 就你可以 自己开 转一圈就回来了 吗？ 自己开也行，那还挺刺激的。 这个地方其实挺有意思的呢，很多人有沙漠情节的，好多人是这样的，比如到沙漠拍一张很有沙漠性的照片，很硬的照片。是吧？ 嗯， 有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叔叔阿姨们、 嗯、 红丝巾一飘也很好看。 嗯， 不过现在就是更多人对沙漠的向往，就是可能如果不是很了解咱们这个行程的话，就觉得哎，我只要在沙漠里面，我看看这个沙子，走一走，待一待，甚至摸一摸就满足了。 嗯， 对。 那还有体验项目呢，对吧？ 它其实现在沙漠里面有好多那种体验项目。 对，嗯，它也不是那种浩瀚无边的大沙漠， 哦、 它是一个沙湖形成的沙漠， 哦、 所以说可以满足一般人，就是说，因为浩瀚无边它那大沙漠特别远， 是的， 在内蒙呼和浩特、达拉斯齐那边更远， 嗯、 甚至说在那个银川了或者什么地方， 哦、 近一点的话，这个还是比较 好可以满足的， 对，可以拍一些大片什么的， 对、 哦，景区也非常大， 还有好多人去拍沙漠的婚纱照，也有， 沙漠里面就是 很 漂亮， 哎呀，女孩抖个丝巾就穿一下， 啊、 稍微。就是咱不能说搔首弄姿，稍微摆点 pose 就是一张大片了。 嗯，对对对对对对。 嗯，这是沙漠的这块哈。 嗯。 这个大概需要一天的行程去完成吗？ 差不多。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嗯。 还有往后走的行程吗？在这边？ 就是四号的话，就是因为如果开到赤峰还有一点小距离，对吧？ 嗯。 你就可以中间在承德或者找一个地什么地玩一下，嗯、然后 承德可以站一站。 对，然后开到赤峰去住。 哦。 然后第二天再去这个沙湖或者是达里湖。 哦。 然后实际上沙湖和达里湖你把它分开分成两天。 哦，沙湖、达里湖， 对你四五六差不多就往回走了。 哦， 嗯， 达里湖的因为是湖水嘛，跟水亲近，它那个方式怎么去游览达里湖的那感觉？ 它是一个电瓶车， 还坐电瓶车？ 对，它是 那个电瓶车还坐了挺长时间呢， 而且还挺刺激 啊！我也都坐过，嗯， 很刺激。 怎么刺激？ 它下山的时候很刺激，就它因为它下坡的时候，它是往山上走啊，一直走。找一个山包你去看 啊， 这是湖很好， 很漂亮， 湖 啊啊， 就是那个就跟青海湖像大海一样，但是它是 好大呀， 对，但是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湖，看不到边的湖。然后呢，它就是一站一站的停，坐那个车， 嗯， 然后呢，最后呢，它会给你开到一个位置，但是它一直下来，一路下来， 哦，冲下来的， 很刺激， 超刺激，过山车吗？这不是？ 你有没有体会？ 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都是在平地上坐，我记得当时， 可以冲下来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开很快嘛，啊，然后那个石板路嘛，开很快，你就有这种很好的感觉， 嗯， 很有意思。 嗯，这个大概了解了哈。 嗯， 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去体验的项目，住宿呢？住宿怎么去解决？在内蒙古这块， 住宿那边快捷呀、三星、四星啊都比较多， 嗯、 因为它每个县城，比如说京鹏热水，可以如果更远一点的话，就是如果亲戚打算七号再回来的话， 嗯、 可以去热水。热水是个镇，热水塘镇，再往那边走是就是阿萨图石林， 哦、 也是属于克奇的一个石林的景区，也是属于冰川地貌的。 哦、 然后呢， 哦、 你可以在。住在热水的话，可以泡温泉。 哦，还有温泉。 为什么叫又是温泉？ 为什么叫镇？嗯、那个地儿就叫热水塘镇呢？ 嗯， 因为那个地儿就是出温泉的地方。 嗯， 你几乎每个宾馆都有温泉水，乌兰布统加上得做一个串线。 其实关于十一长假呢，就是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刚刚我们说内蒙古这个地方可以把阵型拉的比较长一点，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说，就是好些人说，好不容易攒一个劲儿，十月一号去。很多朋友有一个疑惑，什么疑惑呢？说以前呢，内蒙古十月份还能去不能去了？ 是怕冷吗？ 是，它也许就是那个颜色上啊不太好看了。问问嘉瑞，十月一号。这七天能到地儿待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完成这个看到绿色的东西啊？ 草还是绿的吗？ 是会有吗？ 这草其实是变成黄色 哦，黄色。 但是很多地方草已经被打走了，打草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器 哦 打草，它那个草打成卷以后是冬天留给牲畜吃的，但是很美， 明白了。 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颜色，有黄色，有红色，有一些鱼的绿色，就多彩嘛。 啊，层林尽染那个颜色。 对，就是十月的前端，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这一段，这个国庆的期间，实际上是全国范围最美的嘛。 哦。 比如说，人家说很多人说阿尔山呀、啊，或者说额济纳旗啊，去，那个额济纳旗也属于内蒙的边缘，内蒙算是 对吧？ 但是额济纳是基本上挤不进去， 太远了， 太远， 人太多了， 人多 那怎么办呢？那其实去内蒙就乌兰布统，然后那大青山，然后又能体验去那个沙漠的那个就是玉龙沙湖，就是很漂亮的。 是是。刚刚说看那个湖啊，你跟那湖叫名字叫什么？ 达 里湖。达里湖是有湖的美味可以吃吗？我想问一下。 湖鲜 酒吗？ 有鱼。 有鱼是吧？可以吃是吗？ 可以吃。 哦，达里湖的湖鲜。 它实际上是也不允许你去捕捞的，它有这种捕捞的，然后周围有一些农家乐或者它的店都卖的是这种达里湖里的鱼用鱼的各种做法。 做法的话，法炖啊，红烧啊，然后 以这为主吧，北方以这为主吧， 也是这为主的哈。是，那这一趟消费的话，比如说咱们从十月一号出发，到这边待个几天合适？三天、三四天，差不多。 大概如果要内蒙环线五天吧， 五天的时间。 内蒙环线就是在以赤峰为中心这一块儿，是吧？ 对，是克奇嘛，叫克什克腾奇嘛， 克什克腾奇环线， 五六天吧，差不多，就比较合适，而且自驾就比较方便， 是吧？ 而且十一的话，你要走的话，十月一号的下午再出发，也比较合适，就避开堵车的这个早上起来堵车的这个。 对啊，有的人就说，那十月一号或者说十一，我们放七天假，我再拼出来几天，我这时间比较长，我不想只在一个地方待着。那如果要是在内蒙的话，它可以。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还能去玩哪些线路上的可以涵盖进来？ 这是克奇，这是我讲的克奇。那么还有内蒙，还有比如说从张家口那边方向走，克奇也能转回张家口，或者是说，我再去元上都、元中都，去看 元上都好美的说， 对， 去过呀， 去过， 有、 哎，它是属于到那边是属于金莲春草原，叫金莲春草原， 对， 那么因为它七月份有很多金莲花。啊，金莲花就是那个药用价值比较，比较好，比较小黄色的花。那么现在如果没有金莲花，就是那种金莲花的状态的话，也是广阔。然后内蒙的最美的是什么呢？是蓝天和白云。 对对， 云特别低，感觉你就在前面。 是的 ， 那种感觉是很宽阔的。所以说内蒙，就说很多人问我，除了夏天去看草原以外，我觉得秋天其实比夏天还美。 哦， 因为它有颜色，有广阔。然后甚至再往后面的话，可能有一些苍凉，那种感觉你就感觉，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对，所以他的歌唱的，他就是当地的状态。 是的，是的，对对。只不过配了一个比较易接受的节奏型嘛。 对。 但是这传唱度甚广啊， 相当贵。你看 KTV。大爷大妈跳舞的广场里头，这歌一响起来就活力四射， 那必须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节奏就很洗脑嘛，是不是？ 很洗脑。 虽然现在抖音上也有很多神曲啦，但是我觉得这种呢还是鼻祖。 对对，还是无可代替的，无可超越的哈。有草原情节的，有这个可以策马扬鞭的啊，骑骆驼、骑马，反正这块是可以满足大家。 哎，但是我记得上次我去那个内蒙的时候，好多地方马场就是不让骑马，或者说你在里面不能说策马扬鞭这种感觉了，不能随心所欲想骑就骑。 是吗？ 那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吗？ 可以。 如果要牧民家里的话， 如果要是你去草原，比如乌兰布统，克奇乌兰布统，你去骑马的话。也都是不让你跑 啊，溜达颠着啊，走着， 对，有些马。然后还有一种是骑快马，就是有人带着你骑快马一圈，比如稍微贵一点，但是那一圈速度非常快，让你体验一下骑快马的。 可得有技术， 对， 可得有水平。 就一圈是吗？ 就一圈，一圈，比如说一圈200，一圈100，比如类似于150，类似于这种钱。 那么一会儿就骑完了， 几分钟啊？但是让你体验一下啊，很多人他没体验过，非要逞强。 很快吗？很快吗？ 非常快。 哎呦我的天！ 然后哇，很快，停一停，停一停。哎呀，不行，跌的不行了。 是， 一个教练， 哎，到了， 一个教练带一个人还是 一对一 啊、哦，一对一的， 对，所以他的价格要、哦、要的贵， 很贵吗？都多少钱骑一趟？ 200块钱一圈可能是。 哦，200， 两百块钱一圈， 不是，但你感觉你几分钟就完了， 对， 但实际上让你体验了不一样的感觉。哦，对啊。不是专业骑马，我经常骑马的， 还是不建议尝试吧、 嗯。对，就是不舒服。 对呀、啊， 很累。颠的， 而且你害怕，体验度也没那么好， 确实挺害怕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能策马扬鞭，我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除非你很熟悉这个马性，或者你真的是有这种专业的技巧， 对，才能享受其中。 因为骑马、滑雪和翻板，包括这些冲浪，全都是高危运动的一个，就是就是骑马 组成部分， 组成 部分都在那个 对、 嗯、在那名单里面， 对他们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我是骑过一次马，是在2005年的时候，13年之前，是我们公司啊，去一个草原，我的 当时的公司是吗？ 对，当时的公司是一个上市的做彩铃的公司，公司，然后就去选马，那时候还可以骑的哈，但是就是我骑完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快了，也有人跟着我一起。就也跑起来了，点啪啪让告诉我怎么去规避啊，减震什么马鞍啊，衣服都穿完了。等我下来第二天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就是这旅行体验就大打折扣，又没有劲儿了，浑身酸痛，而且你即使穿了一种那个鞋子，你如果姿势不讲究的话，你一定会磨，也磨得很疼、 很疼， 就通过那个穿的鞋子磨你，而不是马皮磨你。 哦， 对，而屁股是生疼生疼的，感觉整个人很酸痛。 我感觉你这不是去骑马，这是去遭罪。 遭罪了，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如果像我这样就没骑过马，但是有这种想要去体验的话，你得循序渐进，不要太过于强烈，对不对？ 是的，得有个专业的人去带着你。 对对对 对 对， 骑马是一件也挺好玩的事，但是很刺激，也有危险程度啊。 对， 让大家去规避。10月1号到7号的长线当中，自驾是一个大系列哈。比如说你这个刚刚你家人说的这一条线路的是转了一圈，是不是算转了一圈？回程路和去程路的话，哪个更好走一点？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因为时间的，大家 你就早一点回来，其实都还好， 是吧？ 因为不管是走京藏高速还是大广高速，它到了一定节点，它都会堵车， 没办法。 那5号6号回来，早一点回来。 以你的经验。是大家伙往回赶的时候是6号多一点，还是7号多一点，还是5号多一点？ 其实现在说好 吧， 其实现在说不好， 是吗？ 因为很多人都说放长假以后最后一天会堵，其实我发现不堵。 真的7号不堵？ 对，有的时候会发现不堵，一路畅通。有的时候会发现我这个6号回来 堵， 会不会不堵？但是堵， 你看， 所以不好说，因为你这路上你随时都会有2天出行的、3天出行的， 对对对，扎一堆的、 就是好多不是说那个啊，国庆节前是什么路况最拥堵的时候，但是其实有时候也未必，它还是分时段分路段， 而且很多人都分散出去了， 对对对，也就碰个运气吧，对吧？大家，但是碰运气归碰运气，最重要的是保证睡眠。回来的时候呢，不要在路上的时候开车啊，一疲劳驾驶啊，打磕巴，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大家就是借着这个假期，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之后，你才有精力去玩，玩的过程当中才能欣赏美景。 是的，是的。问问这些就是有小孩出行的朋友哈，这趟行程，家里适不适合带小孩去呢？ 可以啊， 可以的哈。 对，就是稍微有一点冷，带上轻薄羽绒服就好、 药品什么都带好。 对，因为它可能会，如果要是风刮的话，会硬一点、冷一点。晚上会肯定冷，但是晚上在宾馆里了， 对， 晚上别出来了。 孩子年龄大小几岁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怎么也得 7岁、8岁。 6、7岁，15、6岁也可以。 哦，那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它没什么强度啊，没什么徒步或者这种强度，就是可能会气温低一些。 千万注意别感冒，小朋友啊。 是的。 而且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带啊， 对， 小朋友安全带。还有一点点时间，想问一下嘉瑞，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职业的从事旅行的朋友，你在10月1号到10月7号这天，如果你没有工作的任务的话，你会选择休息还是选择自己出去玩？你会怎么？ 我肯定会出去玩， 也会选择。 对 啊、 我觉得他可能会都有，先休息， 你 要休息， 对，得休息一下吧，对吧？ 我可能就不去什么特别远的地方，长线之类的， 对，近路走走。 对 对对，难得一年啊，这7天休息。其实我看到朋友圈的朋友早就订好了10月1号、7号出去玩了。 哎呀， 他们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也有点不辞辛苦。但是因为他也有时候我就私信问他，我说：“哎，你这个1号到7号怎么还在带着团出去玩啊？”问他，他说：“哎呀，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想休息。”但是呢，当我上路的时候带着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开心的。一直这些年也没有改变过，也就这样下来了。对。